二，如用避糠拭子，采样前先慎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6日新增3254宗确诊，包括16宗输入个案，再多87名患者死亡。 林郑月娥代表特区政府向新冠疫情离世者表示深切哀悼。 内地专家早向本港业界介绍中医药抗疫临床应用方案。 联合国称俄乌战争至少有1430名平民被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在千禧年代跟大家见面，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看的是港台电视31。早晨，我是萧乐文。政府星期六起呢就是已经开始派了一些防疫服务包的了，亦都是呼吁全港市民在星期五至星期日，来紧的星期五至星期日是一起做一个快速测试，就是全民快测啦，就希望可以更加了解咧社會上面咧即係感染嘅狀況咁。嗱呢段時間啦，有啲長者都反映我可能未必識做快測啊，成個安排你又點睇咧？18723111，18723111。有關於防疫服務包嗰個派發啦，咁啊而家見到話4月7号起啦，亦都會係有80多个，大概90个左右嘅呢个嘅防疫服务包，叫做保留十围嘅派发站嘅，咁就系一啲可能之前上门啦嚟派嘅时候，未必直接派到去你手嘅一啲嘅住户啦，都可以去到呢啲站咧攞呢个防疫服务包嘅。成个安排你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嘅咁。先同咧喺电话旁边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先，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早晨，小罗文。 早晨，连伟桥，想讲下呢个嘅四月八号至十号，即系嚟紧星期五至星期日咧，政府呼吁一连三日做一个快速测试嘅。咁据你了解，譬如社区入边啲街坊啊、长者，对于呢一个嘅计划嗰个嘅反应系点？佢哋又识唔识得用呢一啲嘅快速测试剂咧？ 我谂快速测试都比较新啊，咁所以即系可能一两个月之前都大部分人都唔识用啦，未听过。咁而家突然间要全民都做个快速测试，其实好多长者都仲未识做。咁我哋之前疫情高峰嘅时候，都好多长者求助就话即系怀疑自己系中咗招，咁但系又唔识快速测试。咁所以而家做全民嘅话，我相信都仲有好多长者系未识快速测试咯。 所以你见佢哋对于今次话一连三日去做呢个快速测试嗰个嘅反应，系咪都未必话太系即系正面啊，或者点样？ 系啊，其实反应都唔系好热烈啊。咁啊，可能即系都有唔少嘅长者啊，或者街坊可能已经确诊咗啊，已经即系好翻啊咁样。咁再去做测试个动力啊低啲咯。 你话佢哋未必识得做，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做一个角色系教佢哋点样用呢啲快速测试咧？又 而家会比较好啲嘅，即系喺疫情最高峰嘅时候咁。即係好多個案都同時係懷疑自己係咪中咗招啦，咁其實嗰時嘅人手好拉扯啦，咁同埋快速測試包亦都唔係好夠啦，咁而家再去大規模派呢啲測試包就係即係遲來嘅服務啦，咁同埋嗰陣時即係如果係懷疑確診嘅街坊，我哋都好難上門去教，咁尤其是好多長者，譬如我哋想發一啲教學短片俾佢啊，咁都亦都係冇智能手機嘅，咁變咗有啲長者都係即係懷疑自己係中，咁但係最後都冇快速測試，亦都冇做到嗰、那個退疫樽咁，因為嗰時啲樽亦都好難排，咁最後都係唔知自己有冇中咯。 但你講緊嗰陣係講高峰期嘛，而家就已經有一啲嘅防疫， 而家比較好啲啦。 係啦，已經有啲服務包派咗啦，咁就即係資源上就已經有喺度啦。你哋有冇再教啲長者點樣用去配合？話嚟緊個三日去做一個嘅全民快測咧？又 而家都有一路教，咁但係始終個限制就係、是，即係如果係冇智能手機，咁我哋有啲教學片亦都俾唔到，咁要靠說明書，咁啲字又好細，亦都冇圖咁樣，咁好可能都要去即係要親自啊，或者係要人與人之間咁樣直接去教先做到咯。 嗯，有冇話收到啲長者直接打嚟或者查詢話啊，真係唔識得用呢一啲嘅快速測試？除咗話拍片之後，會唔會又要求你哋上門去教？有冇呢啲咁嘅查詢啊、意見反應？ 都有都有，但係而家即係都係過咗高峰期一兩個月啦，咁人手會比較多啲啊，即係各樣去保護嘅物資啊。咁亦都多啲，咁都可以逐漸做到呢個案。我哋即係見到有啲長者唔識快速測試，我哋教佢，甚至係即係撩到流曬鼻血啊，咁樣都有咯。 即係暫時叫過高峰期啦。但頭先你講話撩到流曬鼻血呢啲好個別嘅啫，係嘛？即係唔係一啲大部分長者會有機會出現嘅情況係嘛？ 其實都有唔少人係即係做錯快速測試啊，或者係個結果啊唔係好清晰啊，即係譬如條線比較淺又係咪咧咁樣？咁我諗而家有即係多啲宣傳啊，多啲時間啊，可能電視度都有不斷去教啊，咁樣就會好啲嘅。 嗯，即係你見到譬如而家電視或者社交媒體都有啲政府啊或者一啲相關部門發放嘅啲短片，係令到啲長者或者街坊係更加易明點樣做嘅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個資訊始終有一兩個月嘅時間，咁大家接觸多咗，亦都快速測試包亦都用。得到咗，咁個價錢亦都由一開始可能過百蚊，去到而家幾蚊一個咁樣，咁變咗成件事係做快速測試容易咗。咁但係而家個困難就係好多，譬如快速測試係即係知道係陽性嘅個案，咁要去呈報嗰陣時咧，或者喺高峰期嗰陣時中咗招，咁要去而家補翻去呈報嗰陣時咧。就遇到困難啦，咁因為嗰、那個即係始終都要網上去報啊，咁樣好多長者都唔識用咯、啊。 嗯，後補個即係後即係之前可能確診咗，但冇報到後補嗰啲嘅情況個困難係在於咩？而家冇一個嘅渠道俾佢哋，定係點樣啊？ 如果而家要後補去報翻咧，咁就我哋會發電郵去衛生署嗰度報翻啦。 嗯。 咁但係個困難就係、是、即係始終嗰個數碼嘅鴻溝，咁即係可能一開始都係因為唔識用數碼科技，所以冇報到，咁或者遲咗報，咁到而家想報嘅時候呢，咁我哋即係一嚟個時間去耐啦，我哋要報用電郵去報嘅時候呢，可能都要接近一個月先有回覆啦。咁二嚟就係、是、再去報嘅時候，我哋發覺佢都係衛生署都係再發一個短信去有啲漏報嘅個案嗰度，請佢哋自己上載。咁但係就一開始就係因為唔識用數碼科技，所以先漏報。咁如果再發多個短信，其實一樣都係唔識用。咁變咗有啲個案就係、是、即係又面對住疫苗通行證啊。咁如果未打針嘅話，咁好心急想快啲呈報到，可以有張證明。咁但係都攞唔到咯。 嗱、okay. ，今次即係話希望大家全民咧係做快速測試啦。如果陽性嘅話，都要同樣要用到衛生署嗰個申報平台去申報嘅。咁亦都話會透過網上問卷啦去評估嗰啲。阳性即患者咧，系咪需要送入去社区隔离设施嘅？点睇呢个做法呢？即如果系阳性，有可能透过问卷会有一个嘅评估，可能要送去社区隔离设施。对于你接触到一啲长者或者街坊嚟讲，呢、這、一个会唔会都有机会令到佢哋未必会跟从去做定系点？ 系啊，希望就系除咗话网上申报啊，做问卷啊，甚至上载啲照片啊各样之外，会有更加多嘅电话嘅方式去申报咯。咁因为之前电话又好难打啦，咁而家其实有啲长者都系譬如冇数码手机啊，或者甚至有啲连手机都冇嘅时候，其实好需要有第二个渠道去申报咯。 嗯， 甚至系即系可能。唔識用快速測試嘅話，會唔會可以揾到啲政府嘅人員幫手再去做咧？上門再做咧？ 嗯，之前派防疫服務包，我見政府都話可能喺派嘅時候咧，都會辨認邊一啲單位啦，或者三毛大廈嘅長者需要再探訪嘅，係幫佢哋做一啲快速抗原測試嘅。有冇聽過類似嘅做法咧？ 咁細緻，即係去到做埋一個住户調查咧，我哋啲接觸到嘅街坊都冇話有嘅。咁同埋因為一個劏房户入面或者啲不適切居所可能床位咁樣，其實有好多人嘅。 咁所以即係之前派即係呢幾日啦，派嗰啲防疫服務包嘅時候，有啲街坊都反映，可能佢住緊床位嘅一個單位入面有十幾二十人喺度嘅，咁但係都只係收到一包。咁、你話會唔會再去細緻去做到，譬如再睇下入面有幾多係長者啊，有幾多唔適用啊？我諗就暫時未有呢個人力物力咯。 嗯，整體派防疫服務包入面，除咗你先提到劏房嘅住户可能未必收到啦。你自己見到成個運作暢唔暢順啊？派嘅時候， 其實即係都頭先講過啦，因為劏房入面佢可能跟單位去派，但係入面可能有幾多户係即係政府都未有資料嘅，甚至即係可能頭先極端，可能有十幾二十人喺同一個户裏面要分嗰個物資包。咁另外就係佢，我留意到佢有啲即係補漏拾遺嘅派發站啦。咁但係嗰個開放時間咧，就即係以我哋服務深水埗為例咧，就開到七點鐘。咁啊，即係都係上晝十點鐘啊，去到七點鐘。咁可能有好多街坊，尤其是劏房啊，或者基層勞工啊，咁樣佢哋工作時間長啲嘅時候，未必有時間去攞咯。 嗯，如果因為而家講法就係話啊，如果嗰、那個義工或者相關人員去到嗰個住户嗰度係冇人拎嘅話，就會留低張卡嘅嘛。以你所知，有冇啲可能隔離鄰舍都已經收曬個防疫服務包嘅，但係自己收唔到之餘，又冇嗰啲卡喺度，有冇啲類似咁嘅情況聽到啊？ 都有啊，或者有啲甚至讲话成栋大厦都未收到，咁可能而家仲派发紧啦。咁但系即系就算系收到嗰张卡都好，都有头先嗰啲问题咯。即系譬如我收到张卡，咁我去嗰、那个补漏拾遗站攞嘅时候，佢个开放时间其实会唔会开埋夜晚咧，或者开夜少少咧？咁始终。即係可能七點鐘，大部分都未收工，未翻到屋企啊咁樣。咁第二就係嗰張卡，咁你入面唔知道有幾多户噶嘛？咁可能有四五户人，咁其中一户攞咗嗰張卡，咁其他人又點咧？咁樣。 Okay.好啊，唔该晒连伟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连伟桥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讲到派防疫服务包啦，同埋防疫服务包入边都有一啲嘅快速测试剂嘅。政府就话希望大家嚟紧星期五至星期日啦，一齐做全民快测嘅。不过头先都提到一啲长者可能面对即系点样用啊，嗰个用法上面都有啲问题，甚至佢话收到一啲情况，啲长者可能系因为撩个鼻咁样而搞到流鼻血啦嘅情况嘅。讲下你嘅睇法，有冇啲咁嘅情況咧，或者適唔適用咧？對於防疫服務包嘅睇法點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整體疫情尋日新增3254宗陽性個案，咁啊，其中包括1658宗咧就係核酸嘅陽性個案嚟嘅。另外新增個案入邊咧有16宗係輸入個案嚟嘅。成個情況啊，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電話旁邊傾下。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純，早晨。 早晨，小文。 早晨，林伟信。3000多宗嘅确诊啦，就虽然整体嗰、那个趋势都系向下，不过就系比之前咧一日咧系稍微升翻百几宗嘅咁。呢个反映啲咩咧？系咪去到3000多宗就叫做顶住咗落唔到呢一个嘅数字咧？点睇成个情况？ 整体睇翻疫情嘅走势咧，咁第五波就即系明显系向下嘅。整體嘅趨勢，咁有時每日即係兩日之間，可能數字會有少少即係反覆，就都未必係代表個趨勢一定係。譬如話，啱好似琴日係高過前日咁樣，咁可能要睇多兩三日。咁整體應該都係下降緊嘅，而呢一波咧，就咁估算睇嗰個趨勢，應該可能大概喺四月尾啦，即係就完結嘅嚇。即係呢個就係現在睇到個趨勢啦。 嗯，輸入個案嗰度新確診嘅輸入個案有16宗啦，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咧都話係預期之內嘅。對你嚟講又係咪咧？呢一個輸入個案為社區帶嚟嘅額外風險有幾大啊？會唔會又帶嚟一啲外面嚟嘅變種病毒咧？呢、這個機會有幾大？ 我哋雖然話我哋第五波即係影響咗即係香港個人口都比例都好多啦，好多人受感染啦。咁即係似乎個即係確診數字，即係我哋雖然幾千宗都好似。輕鬆咗好多，咁但係想講就係話，如果我哋要維持呢個所謂動態清零嘅話咧，其實外放輸入都重要嘅。咁但係當我哋慢慢去放寬，即係我哋一段時間之前都有放寬一啲外放輸入嘅一啲限制咧，即係包括嗰啲譬如檢疫嘅日子咁樣咯。咁某程度上即係放寬咧，係一定會增加咗呢方面嘅風險嘅。 嗯， 咁所以都即係個講法就可以話係預期之內咯。咁但係。即係都要做翻一個適當嘅檢測，咁然後去減少即係呢啲 個案流入翻個社區而即係引發下一波啦。咁所以呢個一定係有個風險喺度嘅。 嗯，頭先我講到話一啲外來或者其他嘅即係混合啊，或者再變種嘅啲病毒，因為外面流入嚟嘅機會，而家暫時睇個數字上面嘅風險又如何咧？ 因為外面嗰、那個，譬如話，如果講緊一啲混合嘅變種病毒株，其實數據就好有限啦。咁到底嗰、那個特別係我哋關注嗰個傳播力係咪即係高於我哋依家即係其他社區流行嘅，特別係 Omicron 嘅 BA.2？ 咁我哋實際上我哋唔知道嘅，即係佢個到底個傳播力高幾多？咁我估要睇翻再較後喺即係之後再出嚟嘅數字，到底係高一成啊，定係高更多啦？咁如果佢傳播力明顯高更多嘅時候咧，咁當然有個關注喺度，會唔會即係比 Omicron BA.1、BA.2 構成嘅影響更加大咧？咁但係依刻嚟講，其實係暫時數據仲係異常上做。 嗯，因為早前就英國有幾種嘅呢啲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嘅混合嘅病毒株，咁其中包括就係 BA.1 同 BA.2。重組成為嘅一隻叫 XE 啦，咁頭先就話即係可能對佢嘅認識或者資料都唔係太多，暫時感染力係如何未知嘅咁。但係譬如呢一隻病毒對於疫苗或者對於口服藥嗰個效用嘅影響，又知唔知咧？對於一啲康復者會唔會會再次感染呢一類嘅病毒咧？嗰、那個機會又有幾大？ 其實數據真係好有限嘅，咁佢啱啱你都講咗啦，佢係 BA.1、BA.2 嘅一個混合啦，即係主要係個次粒蛋白個 gen。個組成應該都係 BA.2 個次蛋白嚟，基本上係。咁所以預計上面嚟講，你話口服藥嗰、那個影響大唔大咧？理論上應該唔大嘅，因為口服藥嗰、那個機制唔係好同啦，係阻截個病毒基因個複製，就唔係話即係靠一啲免疫細胞或者抗體去對付個病毒咯。咁至於話疫苗方面嚟講，其實我估嗰、那個即係數據當然係冇啦嚇，咁但係個情況基本上應該同 Omicron BA.1 BA.2呢個情況會好相近啦，即係都係會大膽減低咗一個即係抗體去預防感染嘅一個作用嘅。咁至於你話其他致病性就真係冇數據嘅，甚至我哋即係呢幾日都聽到嗰個傳播力高於大概即係約某接近 10% 左右啦。其實呢個數據都係基於非常之有限嘅一啲研究嚇，甚至 呢個係講緊 XE 嘅傳播力定係咩 ？XE 講緊係冇錯，講緊 XE 啫嚇。咁變咗 XE 呢個傳播率高，所以接近 10%， 其實都係要再睇耐少少先至會清楚佢係高幾多嘅。咁大家留意翻咧，BA.2 高於 BA.1 咧，其實係 75% 嘅嚇，即係嗰個所謂嗰個傳播力係明顯增強咗，咁但係譬如 XE 對於比起 BA.2 就似乎有 10%， 其實個幅度暫時睇係冇 BA.2 對於 BA.1 嗰、那個比例上面咁高嘅嚇，咁但係都要再留意到多數據之後發展成點。 嗯，因為見到有啲研究都話咧，就係、是、感染個 BA.1 嘅人有可能會有機會啊，再感染 BA.2。其實據你所知呢、這個機會有幾大咧？或者會唔會可能？隔咗一輪之後感染咗第一次，隔咗一輪之後，可能起碼一段時間先至又好唔好彩地感染咗 BA.2 啦，先至會感染到呢、這個機會係有幾大嘅咧？ 我哋依家數據其實都係譬如話再感染咧，都係好多係講緊 BA.1、BA.2， 就係但係講緊係之前嘅一啲病毒株咯，即係之前感染過之後再感染咗 BA.1、BA.2。咁呢個基本上係我哋認知就係知道 Omicron 本身嗰個免疫逃逸呢個。現象好常見嘅，咁所以喺外國都見到，即係之前再感染機會唔係話咁常見，但係依家都係即係並非不常見嘅情況嚇。咁見到喺英國嗰啲醫護人員啲研究見到都係啦，即係再感染喺過兩個月都常見。咁但係如果你問個問題 BA.2、BA.1 嘅話咧，其實因為我哋再感染好多時候個定義咧，起碼都要90日以上，我哋先可以分清楚係咪再感染，因為核酸係有機會殘留啦。咁變咗 Omicron。特別係 BA.2 咧，其實係喺即係過去嘅一兩個月先至比較即係傳播得比較明顯啦喺個社區，所以我哋暫時咧如果你講緊係特別係比較 BA.1 同 BA.2。即是特别讲 BA.2 的再感染话，咁数据非常之有限 的。另外再想问一下啦，全民快测嚟紧星期五至星期日啦，政府呼吁大家一起做啦。咁见到而家卫生防护中心都话会即系透过网上评估去睇下啲患者系咪有需要，佢哋系入去一个社区隔离设施嘅，亦都有意见话如果啲市民可以自己拣系留喺屋企，定系入去社区嘅隔离设施咧，会更加多人会参加呢个快速测试嘅。点睇啊？呢个你？ 這個我都覺得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市民是不是很想做化學測試，或者是如果化學測試陽性是不很想呈報，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啦。所以我都同意的，即起碼政府可能都清楚地告訴大家，譬如說是不是有得選擇的呢，到底那個入去的設施那個條件是怎樣的呢，那他講清楚會好一點。因為在這個週末較後時間做這個全民的快測呢，是有它一定的作用，因為我們看到剛講過第五波的就會四月尾完結啦，理論上就是，但是就如果我們快測試可以找到一些比較高傳染性的病患者的時候呢，其實就可以確保在我們下一個階段放寬一些社交距離措施的時候呢，就不會疫情就不會死灰復燃了。 嗯，即是可以看到整個感染的比例，你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看整個感染比例其實未必是最重要的，應該最重要的是找一些高傳染度的病者出來。因為你看到呢，這個週末就如果找他出來，如果在兩個病例間距之間都找了兩代傳播呢，就复活节假期就亦都唔会有另外一个情况反弹。 好啊，唔该晒林伟信，同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视像演说，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度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形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二战以来最恐怖的战争。他展示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布查镇民众死亡的片段，谴责俄军在街头随意杀人，相信在乌克兰其他地方亦都发生相同的事。他形容俄军正进行种族灭绝，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的恐怖组织并无分别，呼吁以战争罪行审判俄方，追究责任，又敦促安理会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说，俄罗斯有几百人的证词，他们都愿意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暴行作证。涅边贾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西方描述有关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布查镇事件的内容，只有肤浅的人才会相信，外界对俄方的指控毫无根据。他又指控由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政府是纳粹分子。俄罗斯国防部说，基辅政权公布的所有相和片段都是挑衅，强调在俄军控制布查期间，当地无居民因为暴力伤亡。乌克兰当局和传媒早前发布片段，说是在俄军撤离之后在布查拍摄，显示街头有多具尸体。欧盟委员会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以及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主席冯德莱恩在声明中说，新一轮制裁方案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成员国代表会在星期三开会讨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财长勒梅尔在欧盟成员国经济与财长会议结束之后说，欧盟计划将对俄制裁扩大到能源领域。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渔农会议的时候说，俄罗斯今年将会对粮食出口采取更加严谨的态度，尤其是出口到明显对俄采取敌视态度的国家。俄罗斯亦都将会尽量减少渔农产业对进口的依赖。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加拿大外长赵美兰通电话。王毅说，中加关系近年因为孟晚舟事件严重受挫，一个是中方不愿意见到事件的实质是美国以胁迫方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这种行为令人不齿，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助长这种单边霸凌行径。王毅提出三点意见，分别是积极客观看待中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以及坚持独立自主，排除不必要的外部干扰。新华社引述赵美兰说，加中关系处于困难阶段，加方愿意与中方坦诚相待，互相尊重，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推动加中关系逐步重回正轨。

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刘国芬，点睇而家嗰个嘅疫情系咪而家我见话呢几栋嘅征用咗做社区隔离设施嘅公屋咧，系咪话唔再喺嗰个嘅设施列表入边？系咪即系唔再有一啲新嘅确诊者系会入住呢一啲嘅隔离设施嘅？ 其实咧，如果大家睇翻最新嘅社区隔离设施嘅列表啦，咁里面咧即系会剩翻一啲酒店啦，同埋可能竹篙湾啊，另外中央应援嗰个几间即系社区隔离设施，咁原来嘅皇后山村啊、恒景呢一啲即系公共屋村作为隔离设施嘅单位咧，已经唔喺度啦。咁我亦都向即系部门再去即系确认一下啦。咁其实系已经系停止去收一啲嘅即系新嘅即系隔离嘅病者咧，系去到呢啲公屋设施嘅隔离单位嘅。 停咗几耐啊？据你所知啊？ 其实都停咗一段即系小时间啦，因为其实事实上我自己系一直有观察住咧有关设施嘅使用量嘅。咁其实喺早一两个礼拜开始咧，已经随住疫情嘅放缓咧，系陆陆续续见得到咧，系得翻好零星嘅即系居民咧系入住呢啲嘅隔离设施。咁所以我亦都出咗封公开嘅信咧，俾政府部门，希望可以尽快交还即系包括。皇后山村、丽景村，同埋咧系原本攞咗去做社区隔离设施嘅一啲过渡性房屋，例如江夏围等等嘅，咁希望可以俾市民尽快上翻楼。 咁而家有冇预或者你同当局嘅交往嘅时候，有冇话知道几时呢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包括头先你提到嘅一啲过渡屋啊，或者呢啲公屋咧，系可以交还翻出嚟，唔再做社区隔离设施？有冇个时间表或者所谓嘅退场嘅程序咧？ 我理解咧，其實喺我去即係發完公開信，咁其實我都會有同幾個局啊，同埋政府部門溝通嘅。咁佢哋當其時都有一啲嘅研究緊個退場嗰個方案啦。咁早排少少就已經係唔再收一啲嘅新嘅即係個案入住嘅啦。咁所以而家其實退場方案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4月1日嘅時候，啱啱開始有啲。即係航班可以飛翻香港啦，咁另外就啱啱琴日亦都係清明嘅即係節日，可能會好多人去拜山啦。咁特區政府其實都會觀察埋，究竟即係飛機翻翻嚟香港同埋清明假呢一啲前後嘅日子，個疫情會唔會有反彈先？如果冇嘅話咧，其實佢哋會比較即係有信心，似乎疫情都係放緩或者可控啦，咁可以有一個。比较准确嘅日子出嚟公布，咁所以而家其实可能都系我谂好快会公布啦，咁系等翻即系呢几日再睇埋啲数字系点咯。 而家如果真系唔再用公屋啊或者啲过渡屋咧去做一啲隔离设施嘅时候，成个单位要点样还原翻啊？个过程要预几耐啊？据你所知， 嗱，如果我哋参考翻骏阳村，即系过去即系攞咗去做隔离屋村嘅例子，再加翻埋俾。一啲嘅居民嘅话咧，我谂成个过程都要过几月嘅时间嘅，因为佢除咗能喺即系要撤离，即系清走翻喺单位里面一啲嘅设施，咁清走之后咧，咁佢可能有啲都要去还原，咁例如啊，佢攞咗做社区隔离设施嘅时候，每一座大厦嘅大堂都会改动过嗰啲出入口啊，咁同埋除咗系单位上面即系嗰啲病患者入住嘅时候。咁佢都會可能進駐咗一啲嘅駐場嘅人員啊，喺度去留宿啊、睇住，咁所以有啲嘅設施係應該會要去拆除咧、還原啦、啊。咁另外仲要消毒啊等等，咁所以都係需要個幾月嘅時間嘅。咁我所知單位上面嘅設施基本上都會全部大部分撤離啦，即係拎走嘅啦。咁另除咗可能會剩翻個熱水爐俾翻嘅居民之外咧，即係費事即係可能又裝又拆。咁其他都會拎走曬噶。 個幾月呢一個期仲有冇得縮短咧？喺程序上面再快啲，等啲受影響嘅居民可以快啲上樓咧。 我自己當然希望政府去即係可以再縮短啲，即係一個月內咁就最好啦。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就係盡快公布一個準確啲嘅日子、其實呢個我覺得唔會影響嗰、那個，即係你因為就算你公布咗之後，我相信而家受影響嘅居民嗰啲準租户。佢都要有一個時間嘅準備嘅，因為佢當日你突然間好緊急地徵用咗呢啲 單位作為社區隔離設施嘅時候咧，咁的確佢哋失去咗預算，因為本來佢哋嘅租約本來已經係預咗完，跟住就可以搬過嚟嘅啦。咁因為政府將呢啲單位做咗社區隔離設施，佢哋要重新可能同個業主講，可能租多幾個月又好，或者喺出面再租一啲嘅單位都好。咁所以其實佢而家要去即係退租或者係即係停咗個租約，再搬翻過嚟，都要有啲時間。咁另外仲有啲即係林林審審嘅嘢要去準備。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只係早啲公布，可能你話兩個月後又好，或者幾時係可以俾翻居民去上樓嘅時候，咁有一個呢個時間可以一方面俾居民去準備，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同步去進行緊呢個退場咯。 你哋收到幾多居民求助？因為呢段時間其實我見都有一個一筆過嘅8000元嘅特惠津貼嘅，對佢哋嚟講幫到幾多咧？另外都有其他選擇嘅，即係譬如房署都話，皇后山村第一座居民可以揀翻重新編配村入邊另外5座嘅其他單位啦。麗景村行景樓嘅一啲準住會都可以安排去其他擴展社區入邊嘅一啲單位嘅。有冇人揀呢啲嘅方案嘅咧？ 其實我哋由一開始已經收到幾百個居民嘅，因為本身皇后山村有2座樓啦，咁其中1座樓已經係派咗信通知人啦，係可以入伙啦，嗰度有800多户嘅，咁所以咧其實裡面好多居民都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好彷徨無助，因為佢本身歡喜排咗6年7年準備佢上樓啦，咁亦都揾埋裝修公司準備佢裝修啦，小朋友嘅即係原本讀書嘅學位亦都搬埋過去，即係北區呢一邊。咁但係即係徵用咗嘅時候咧，令到佢失去到好多嘅預算啦。咁而政府當然咧有一個8000元嘅補貼。咁但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可能只係能夠幫補到好部分嘅啫。你諗下啦，即係佢遲咗上樓嘅時候，佢重新去同嗰啲業主去傾租，或者佢出邊再租嘅時候咧，佢一個好短期。即係焗住可能住多幾個月嘅時間咧，個租金係會比較貴一啲，咁所以佢哋可能無論租金啊或者裝修嗰啲額外開支啊等等，都會花費係比較多嘅，咁所以對呢一班基層嘅居民嚟講咧，佢本身經濟環境已經唔係好啦，咁亦都會百上加金，所以佢點解會求助於我哋，希望盡快有個確實嘅日子俾到佢哋，咁同埋希望可以即係幫補多啲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政府的確係有個方案，例如皇后山村黃日樓嘅居民咧，係可以俾佢哋去揀即係如果你唔要嘅單位，如果皇后山村而家嗰4座即係派咗出嚟入緊火嘅，你有吉嘅單位都可以編配俾佢哋。咁但係其實居民就想即係等緊政府知道而家係有個退場啦。咁希望佢盡快公布究竟佢留返即係繼續留返喺度等啦，還是搬過去嗰邊呢，咁佢哋自己都即係要去衡量啦，而家佢哋心大心細嘅，因為未有個確切嘅時間表㗎嘛。 即係佢哋就算如果選擇係揀另外嗰幾座嘅啲單位都仍然仲有決定權，揀另外嗰幾座一定係留返喺原本嗰一座，仲有得咁樣俾你揀嘅係咪？ 因為如果佢即係要留返嗰座，佢就要即係同而家呢度 say low 啦，啱啱啊？咁其實有啲人即係都想繼續喺度住嘅，不過個問題就係、是、你唔知係等幾耐。咁而家似乎明確咗啦，就應該即係即將會交還翻出嚟啦。咁但係早一段時間即係大家係唔知噶嘛？喂，咁3個月、半年、還是1年？咁大家係心裏面冇譜嘅。咁但係而家即係似乎退場啦。咁所以政府如果早啲公布嘅話咧，咁對於佢哋做一個選擇嚟講咧，應該會容易一啲嘅。 OK， 好啊。总之个关键咧都系睇下系咪可以尽快公布啦，所谓个退场啊个时间表，等一啲住户可以即系有一啲更加长远嘅安排啦。啱啱倾过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会唔会你呢段时间都系一啲受到影响，因为征用咗，譬如包括而家话粉岭皇后山村其中2栋，同埋系葵涌丽景村行景楼，你都可能系受影响嘅住户，或者你了解到有一啲受影响嘅住户嘅情况，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有梁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即系我都系一个喺屋村嘅居民啦。咁我哋屋村咧有50%以上都系80岁以上嘅人嚟嘅。咁所以今朝咧都想分享呢方面。但系咧我有一个情况，真想大原则就系话，其实点解我哋要制造咁多麻烦俾自己咧？其实如果真系有唔舒服嘅人， 你而家用獎勵嘅方式啊，就算唔係用自愿嘅方式，你獎勵都擺喺呢一個環節嘅時候，有相當嘅配套，譬如佢真係冇得翻工嘅時候，係唔係真係可以僱傭條例啊，或者冇得翻學唔使擔心啊，考試冇得考嘅時候，而家有咁樣嘅安排咧，其實嗰個人數一定會少過你而家係唔係都搞全民，即係你俾個防疫包俾我。我哋而家八十岁嘅人，即使我哋而家已经有一啲叫楼主、层主，跟住就有护委会，即系房署。如果系动用到一个咁嘅系统，就话由某一栋嘅护委会去睇下有几多独居老人，然之后 report 个 number， 睇下点样处理。得三个方法啫，就系你逐家逐户去上去帮佢做。一个咧就系你知道个 number。然之後配套下，係咪可以安排到一個檢測點喺個村裏面，然之後分批落去，等佢唔使行到去我哋鴨脷洲嘅。如果係南區嘅時候，就要特登搭程車嘅，就去檢測中心。咁第三咧就係你真係教識佢，如果佢係獨居嘅，如果係冇任何嘅屋企人啊或者隔離鄰舍嘅幫手。如果唔係咧，你真係見到佢篤完之後有啲咩問題，一陣流鼻血啊，一陣咩性嘅時候，你點算好呢 o、okay, k 明白好啊。 我覺得唔係一個人去諗政策啩。咁大班人，阿袁國勇教授夠膽死而家去諗呢個嘅無碑，不如佢諗下應該點樣去 organize 下而家專家組諗嘢，同埋政府跨部門同佢哋開會諗嘢，唔好淨係諗啲。又唔諗啲就掟翻我哋出嚟。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都係其中佢提到啦，可以即係教長者點樣用啊呢一啲嘅快速測試嘅方法啦，希望可以更加清楚，亦都提到一啲護委會等等嘅角色，可唔可以幫到件事嘅咁。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就係一啲跨境貨運嘅情況。其實咧，內地之前規定啦，其實3月14日起就話採用一個全面接駁嘅模式運作，即係話咧，本港嘅一啲司機咧揸架車啦，去到內地嘅接駁場啦，咁就需要交低架車俾內地司機咧去一啲嘅點嗰度係拎貨嘅咁。嗱，成個情況而家運作上面又點有幾大影響咧？對於業界同埋香港嘅貨運嚟講，電話旁邊咧有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早晨。 啊，早晨啊，蘇樂文，早晨。 早晨，易志明，可唔可以講下而家香港同內地接駁場嗰個情況，簡單俾大家了解下究竟點運作啊？咁樣先。 而家喺3月14日之後啦，咁因為主要因為香港第五波啦，咁內地係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咧，係收得好嚴謹嘅。咁喺3月14日開始咧，就係喺香港嘅跨境司機咧，基本上只能夠喺內地關口附近嘅啲接駁場嗰度咧，就做一個交接。咁意思即係話咩咧？就係香港嘅跨境司機咧，唔能夠直接去到貨場嗰度提貨啦。咁呢一個出現咗咩問題咧？咁第一咧就當然我哋嘅前線司機嗰個嘅生計會受影響啦，因為佢以往係直接去到貨場提貨，咁而家就只能夠去到口岸邊，咁然之後又翻翻嚟，咁呢個當然佢個行程短咗，佢嘅收入會下降。但係我哋其實成個物流業界咧，我哋最關心嘅範圍係乜嘢咧？就係香港日後點樣配合國家個14-15規劃裏面發展成為香港呢個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因為而家個做法咧，導致到咧就係嗰個貨咧係有延誤咧，嗰個費用係貴咗啦，因為你中間有咗個接駁啊嘛。咁當然喺呢個期間咧，為咗令到本地嗰啲日常用品嗰個供應咧唔會有短缺咧，咁其實內地同埋香港政府都好努力啦，開拓咗幾個新嘅模式嘅，一個就係用水路啦。喺呢個深圳嘅東邊同西邊咧，珠江口咧都有唔同嘅航線咧，用透過水路落香港，亦都開通咗呢個鐵路嘅運輸。咁甚至乎近期咧，就喺深圳有飛機咧飛啲貨落香港，再轉口出去都有。咁但係咧，始終你諗下個以往嘅做法，舉例嚇，我直頭揸架車就去到東莞某個點，或者去到惠州，咁咧直接就提朝頭早就喺出貨啦，喺廠嗰度，下晝就到香港。晚上我就送到去機場，咁第二日咧就已經送到去要去嘅收貨嘅國家。咁你睇到咧，呢個空運尤其是個時間性係非常重要。咁而家如果你轉用水運咧，會出現咗咩問題咧？你要喺惠州揾架車，將呢啲貨咧送到去嗰啲碼頭，然之後碼頭咧又要有個操作啦，又要排隊，咁啊吊上吊落，然之後要等夠鐘開船。 咁然之後開船落到香港啦，又要去到大碼頭，或者呢、這個River Trade 即係 RTD 喺屯門嗰度咧，要排隊吊佢落嚟，然之後就本地嘅司機再去接翻啲貨去到貨場再處理咧。你諗下個時間上嗰個差別啊，同埋因為中間經咗咁多人咁多手嘅處理咧，個費用好明顯係上升嘅。根據業界所講咧，就貴咗幾倍嚇，即係嗰啲咁嘅運輸費。咁啊時間咧就由幾個鐘一日24小時變咗幾日。咁呢個咧就我哋好擔心啦。咁你變咗令到咧嗰啲貨主啊，佢就會考慮咧，我不如啲貨唔好落香港走啦。我直接喺深圳下揾地方嚇，就設辦法走出去。嗱，久而久之咧，呢啲貨就唔會翻嚟嘅。咁呢個咧就對香港作為我哋嗰個所謂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咧，一定受影響。所以呢個係我哋關注嘅地方。 Okay. 我想知而家即係個貨運量嚟講，經香港走嘅係跌咗幾多少？同埋頭先你講嗰個情況就話即係長遠計，可能對於香港成個航運或者貨運嘅樞紐有影響啦。咁但係呢個大家可能會唔會一個短期措施咋？長期未必咁大影響啊。咁點睇咧？又？ 好嘅，嗱，而家個貨量咧，如果你睇香港國際機場三月份整體數字咧，大概下跌咗係 11% 啫，聽來好似唔多，但係咧，如果你由三月下半場，即係14號開始計，到月尾咧，係跌咗超過30%，呢個航空嘅貨量，咁咧當然海運嘅貨咧都係受影響嘅嚇，咁、個數就冇呢個咁大。咁呢個呢長遠嚟講一定有問題啦，咁我哋都明白呢個可能係一個過渡性安排，我哋希望呢個真係一個過渡性安排，當香港個疫情較為舒緩咗之後呢，我哋希望能夠呢就所謂復常啦，意思係乜嘢呢，就係香港嘅司機繼續可以進入內地去取貨，咁但係我哋有啲建議嘅咁而家呢香港呢你司機出香港境呢要做一次核酸快速檢測，進入內地之後又要再做一次，嗱，咁往往呢度咧會出咗個問題咧，就係兩邊嗰個準則不一致。嗱，香港咧 CT 值35咧或以上稱之為呢個叫陰性噶啦。咁但係內地嘅測試咧就要 CT 值40先至當係陰性，中間咪會有個出現咗個問題啦。咁我哋覺得，既然我哋係要進入內地去取貨嘅話，我哋必須跟內地嘅準則。咁所以我哋建議咧，香港政府應該同內地咧係劃一，同埋咧只係進行一次就得啦，就唔需要兩次。呢個第一。第二，我哋業界就話：我寧願個司機喺度做咗快速檢測，我等埋結果，肯定係陰性先。然之後架車同一時間可以做消毒，然之後去上翻車，落封條，全程不落地。咁咧就變咗你唔需要擔心啊，會有機會傳染嗰個嘅疫情。好啦，咁當啲貨翻落香港，如果當日能夠通關可以嚟香港嘅話咧，咁冇問題啦。咁如果啊嗰、那個報關度出現咗啲問題，啲貨要檢查嘅話咧，咁咪落貨咯。以往其實好多年前都係咁做嘅，喺貨場卸貨，司機同車即走。咁司機不過夜，唔喺內地過夜，呢個係佢哋嘅建議。嗱，咁呢個咧因為嗰個以往其實都有呢個問題嘅，個司機留喺度都冇用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啲報關有問題，必須要個貨主個廠嗰度咧。你派人嚟解決噶嘛？個司機冇辦法解決嘅，咁所以咧寧願係咁樣做，咁變咗咧就覺得會唔會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咧？咁我哋就希望香港政府同內地政府咧都真係認真啲去研究下，當疫情舒緩一下嘅時間咧，係咪可以回復翻以往嘅做法？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容許本地跨境司機可以直接去貨場取貨。 嗯，你覺得而家係咪一個時機去傾咧？隨住即係疫情稍為比高峰期係緩和一啲，係咪即係喺一個時候去傾頭先你講嗰啲嘅建議，包括就係話即係統一嗰個檢測標準啦，或者直接去即係原本攞貨場嗰個地點攞，就唔使經一個接駁位咁，係咪一個時機咧？而家 我覺得係嘅，因為第一嗱，而家香港開始個疫情開始舒緩少少啊，不過仍然係高位嚟嘅，咁我哋都唔係講要即刻。咁樣我哋都理解內地嘅對呢方面嘅關注，咁所以我哋講咧，希望咧第五波基本上都差唔多過去嘅時間咧，今日聽到啲新聞報道，大家都預計四月尾啦。咁兩地政府去傾談點樣去處理啲嘢咧，都有個程序嘅。咁我哋理解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時候咧，大家去積極探討咯。 嗯，頭先你講到話統一咧做嗰個嘅檢測唔使經兩次啦。頭先你亦都話希望可能係用內地嗰個標準，可能又嚴啲咧，同埋成個情況係咪都係喺內地個口岸做一次？你建議就唔係香港政府負責啦。到時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係嘅，因為點解咧？話你我架車上到去，司機落車做呢個核酸快速檢測，車就要做消毒，咁啊同一時間做啦，係嘛？咁其實香港呢邊做冇必要噶。你還掂佢，如果你個標準係一致嘅話， 預計可以慳到幾多少時間咧？呢一個 我話爭好遠啦。頭先講，如果我哋直接以往咁樣去咧，當然而家過關個時間會長一啲啦，因為等結果啊咁樣。咁但係咧，大部分情況都可以即刻來回。 嗯、 啊，咁變咗可以直去貨場，就唔係而家你要經過陸路、再水路，又再陸路，然之後先去到機場走貨。即係頭先我都舉咗例子啦，當日禮拜一。我哋業界嘅朋友都講咧，以往係即日來回24小時出得口去到外國，而家要講幾日。 嗯，你哋提嗰、那個建議有一個叫閉環式管理嘅傳承，就話即係車輛消毒之後咧，就貼一個封條，封條要完整翻去口岸，咁確保司機唔可以隨意下車落車嘅。呢一個有冇一啲實際運作上面嘅困難嘅會？ 其實就冇嘅，因為我哋啲業界都，既然如果我哋唔准香港嘅司機上去。而容許內地司機係可以直接落香港接駁場嘅話，佢都係行閉環式嘅啦。咁、既然佢行閉環式，我哋都係香港司機都可以行閉環式噶嘛。我哋冇問題啊，我哋業界係願意接受啊嘛。 嗯 ，OK， 好啊，唔該曬，葉志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拜拜， 拜拜。啱啱傾過咧，就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葉志明，頭先就講到咧一個嘅最新跨境運輸嘅一個接駁模式啦。咁佢覺得對業界甚至對香港長遠作為一個嘅轉口啊、貨運啊、航運樞紐嚟講咧，都擔心影響。如果繼續用呢個模式嘅話，咁佢哋有啲建議，包括就係話咧，係恢復翻咧香港跨境貨運司機嘅點對點服務等等嘅。你係點睇咧？會唔會你都係一啲業內人士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 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而家主持節目嘅係黃海怡同劉國華。 先睇明報報導。隨住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不競逐連任，建制消息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最快今日辭職，準備宣布參選。據了解，中央已經安排重量級同埋具助選經驗嘅建制派協助李家超組成競選團隊，為未來一個月嘅競選展開工作。中聯辦今日開始分批約見部分選委，預料將會交代選舉安排。消息指出，李家超应该会成为唯一候选人。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新冠疫情稍为缓和，加上寻日系清明节假期，市区、郊区到处都系一片人海，较少执法人员驻守嘅郊野比市区更加热闹。巴士站同埋单车租赁店更加系打蛇饼。有带同仔女出行嘅家长表示，全家人都系新冠康复者。不担心疫情风险问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指，昨日新增3254宗确诊个案，仍然属于高水平，社区仍然有大量的传播链，市民千万不要以为疫情缓和，而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假期，市民要保持警惕，防范传播。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第五波新冠疫情持续超过三个月，累计超过8000人死亡，大多数是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适逢寻日清明节，香港社福界联合抗疫大行动，发动六大宗教，包括佛教、天主教、孔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预先制作悼亡影片，并且在寻日朝早播出，希望死者安息，并且盼望在世的患者和广大市民能够得到祝福和鼓励，加添信心和力量，战胜疫情。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随着疫情回落，部分隔离设施的使用率大跌。一名在新田方舱医院工作的职员昨日透露，该处的使用率由高峰时期的爆满状态减到目前只有11%，形容是工作人员多个检疫的确诊者。另外，特区政府早前征用粉岭及葵涌未入伙的公屋作为隔离设施，使到大量准公屋住户未能够上楼，需要继续租用居住环境恶劣的劏房。关注组织呼吁特区政府优先安排确诊者入住方舱医院，腾出公屋单位，尽快俾准公屋户入伙。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工联会和劳联近月收到涉及隔离令和病假求助，合共有400宗。虽然政府已经在雇佣条例定明确诊的雇员可以获得疾病津贴，但是不少雇主都是懒理。劳工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根据现行雇佣条例，雇员如果并非因工染病，包括感染新冠病毒，雇主是需要向符合资格的雇员支付疾病津贴。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可以降解的塑胶产品近期在香港涌现，看来较传统塑胶有利于环境，但是本港就未能够回收处理，只能够丢弃在堆填区。 更加有調查發現他們普遍名不符實，最終只會碎化成微塑膠。環保團體綠色地球明言，本港目前缺乏統一的規管標準，令到可降解市場亂糟糟，如果產品落入回收設施，就會好像老鼠屎般污染回收物，降低回收成本的質量，促請政府訂立政策規管，並且設立收集和處理設施。《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的重点是在于履行双负责制，既向中央亦都向特区负责。特首选举无论是一人入闸亦或多人争逐，参选人除了争取选委支持，亦都要面向公众，俾各界了解他的施政理念。现在距离特首选举投票只是有一个月左右，有志之士应该尽快站出来，争取时间展述政纲，积极接触普罗大众。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港股前日冲上22,500点，从低位累积反弹大约两成，楼市气氛好转，交投速度加快，发展商积极部署推盘。社评话，未来香港经济希望和挑战并存，新变种病毒再次出现，第六波疫情山雨欲来，因此香港防疫抗疫不能有半点松懈，否则现时的市场回暖只是会昙花一现。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多个新入伙居屋都是出现明显保安漏洞，其中粉岭山丽苑靠近停车场入口的大闸虽然设有密码锁，但是只要绕过外面的花圃，随即可以轻易进入屋苑范围，加上不设更亭，没有保安员驻守，街外的人出入自如，负责出售和监管的房署绝对责无旁贷。《东方日报》政论。 信报社评，乌克兰收复首都基辅外围多个城镇，西北部城市布查，据报平民尸体达到400多具，部分死者双手被绑于背后，头部中枪，估计遭受行刑式处决。美国总统拜登扬言将会加强制裁，有机会涉及能源禁运。社评话，普京手上反制西方的利器就是发动能源战，随时造成两败俱伤的格局。信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挤塞，车龙排到翠屏南村。重复多次，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亦都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红隧嘅管道里面噶。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红隧管道里面。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7分钟之前就已经处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油站对出，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过晒映月台去到油站对开。清水湾道落返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㗎，排到腾龙台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受到较早前欣怡花园嘅坏车影响，咁虽然坏车拖走咗啦，但系车龙都未消散，龙尾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咁咧，我哋就系做出入口噶啦。 嗯。 咁我想反映一下咧，就话而家咧嗰啲我哋平时有货啦，就譬如喺宁波嘅，咁就会经陆路过嚟香港，跟住咧再离开香港去欧洲嘅。咁好啦，而家发生嘅问题就因为啲货车司机唔准，而家只系准唔可以只系可以叫佢哋喺某一个位俾架车嘅深圳司机跟住过去取完货之后就交返俾香港司机嘛。咁、我哋所知道呢，好多运输行业呢，其实佢司机系唔想做呢，即系佢哋唔会为咗嗰几千蚊铤而走险，抛蚊一个系左太，一个系右太，咁有意外发生追过边个呢？ 你讲内地嗰啲司机唔想咁做 嘛？唔系，而家香港嘅 香港嘅司机唔想做。 喂，佢而家系香港嘅司机，为赚咗个鸡碎咁多钱，要将架车、将架货车交俾深圳司机，深圳司机去翻某个点取完货之后，俾香港司机。喂，你赚你咁少钱，啲咁嘅风险，一个左睇，一个右睇。咁架佢嗰架嗰香港司机嗰架火车发生咗意外啊乜嘢嘢点追究啊，系咪？咁另外仲可能讲得偏一啲，点知道深圳司机放咗啲车乜嘢落去嗰架车度，跟住过关，如果真系拍真系唔好彩揾到某一啲违禁品，边个去咩镬啊？咁好啦，呢个就系可能谂得极端啲啦。咁但系始终都可能会发生噶嘛。咁所以香港嘅司机咧，佢真系唔想为咗赚我几千蚊咧做呢样嘢咯。咁好啦，咁讲翻我哋啦。咁陆路冇啦嘛，咁你要经水路啦。咁经水路，纵管你哋都咁讲啦，话一日有28班船啦。我想话俾你听咧，我有一堆货喺3月21号离开宁波。咁今次我哋正啦，拜选啦，系咪？咁好啦，嚟到香港系3月23号到咗香港噶啦，今日都冇得佢清货， 原因系 唔知，唔知点解。我相信如果佢啲货系去到3月23号已经系确定系 ETA 香港嘅话咧，好有可能咧就系嗰度啲香港就到太多选货啦，由国内嚟，因为以前系陆路噶嘛，咁而家陆路啲货。即係你知啦，你哋又講埋除咗食物之外啊、棺材啊之外啦，你哋淨係講呢啲，但係冇講過咧，我哋出入口有好多啲貨嘅喎，係咪？咁嗰啲貨咪係又係咁扣咯？咁可能啊，係你哋都講過噶嘛，政府講過噶嘛，佢哋會俾 top priority 響食物同埋棺材啊嘛。咁我哋嗰啲貨咪冇咯，咪係做 lowest priority 咯。 OK， 即係懷疑係呢個原因，所以就仲未出到。 Okay. 我唔知道，但总之一个正常嘅情况之下，我哋做开嘅，我哋大家都知道啦。点会啲货已经系到达咗香港嘅港口？3月21号，到今时今刻，我哋都未曾收到可以去睇货咧。 OK， 好啊，唔该晒吴小姐，佢就系物流业讲到佢喺宁波嗰度，头先就讲到有一啲货系用水路运到嚟嘅，3月20几号到而家都仲未攞到啲货啊，嚟到香港之后，佢就讲到一个物流业嘅情况啦，亦都讲到话用一个嘅而家3月中起开始嗰个叫全面接驳模式，佢哋又觉得有啲香港司机嚟讲都会多咗风险啊。咁啊，继续讲下大家嘅睇法，1872311，1872311，想讲下有关于的士嘅情况啊。之前政府就提到一些建议，希望可以改善的士质素，包括就是的士可以增加乘客的数目去到最多6个人，在用一个修例的方法，这个其实对于业界来说又有多大影响呢？另外在那个文件的建议那里都提到说，给现有的士组成车队，再向运输署申请的士营办商车队牌照，这个的做法有一些特别要求，包括硬件上面，譬如说车队要有一定的数量是可以提供一些轮椅上落的，亦都有一些软件，譬如说要车队要提供一些应用程式的，这些做法这个用车队的模式，业界怎么看呢？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有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早晨。 早晨，施 乐 文，早晨，各位 听众。早晨，吴坤成。刚才提到一个建议嘅，喺今次运输署交俾立法会个文件，话如果真系增加的士最高嘅乘客嘅座位数目由5座啦，去到6个座位，其实你哋点睇咧？有争几远咧？即系争一个位嚟讲又。 对于即系话现时即使即系业界组成车队向政府申请呢个车队牌照咧，咁业界表示系欢迎，同埋觉得会带俾我哋的士一个新嘅机遇同发展嘅。咁因为点解咧？里边有几点我都要留意，就系话第一，佢能够整合到我哋个行业咧，即系话可以向上发展啦，慢慢将个行业咧管理好，系嘛？咁亦都头先讲咗啦，咁佢座位增加咗啦，令到我有竞争力啦。第二就系佢可以自己去制定嗰个车队嘅特色啊，甚至乎佢有个即系预约啊个收费方面咧，就可以增加到即系嗰啲所谓司机即系一半嘅成本收入啊咁。同埋因为行业本身嚟讲咧，不嬲都系比较松散个体户啦。咁业界其实一路个发展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同冲击，竞争力都唔够嘅。咁如果能够咧，即系各方面自己自组成车都向政府申请牌照咧，咁大家咪有个方向咧，就整合成个业界咧，再加上埋譬如话佢点样监管啲司机啊，咁里边亦都有唔同嘅机制啊、电子装备啊、监察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做法咧，咁其实将成个行业咧就有个发展机遇，但系佢可以发展得更加成熟，更加有个前瞻性咯，系嘛？咁好过而家行业咁松松散散咧，就大家睇唔到个前景咯，系嘛？ 嗱，逐样讲先，因为头先你一次又讲咗好多样嘢，包括车队或者五个位变六个位。我想先问咗嗰个座位数目先，五个位变六个位，其实对于的士业界嚟讲，呢一个系争几远咧？有竞争力上面系会大几多咧？所谓竞争力系咪同而家现存一啲网约车嘅竞争咧？讲紧系。 我哋贊成咧，譬如喺啲車隊裏邊咧，某部分嘅車嘅數目咧，可能有輪椅啊，或者一個即係加多個座位，有六座位，連埋升級七座位。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好多乘客去機場啊，甚至乎佢去關口嘅時候咧，佢接載嘅人數，甚至乎嗰啲物品咧，尤其是行李比較多咧，咁如果呢架車比較大架啲咧，咁其實好多所謂旅客啊，去機場或者關口嘅時候都比較受歡迎咯。咁如果能夠有做到呢樣嘢，而且喺关口嗰度或者机场有个预约点俾我哋去俾佢喺度等候乘客咧，我觉得对我哋嘅竞争力咧，绝对系对我哋个发展咧有个好嘅机遇咯。系咪变咗我哋嘅车本身？因为你要明白咧，而家的士本身系唔可以用柴油嘅。咁如果你系用较大嘅车种咧，咁我哋而家当然希望政府即系喺各方面譬如申请嘅牌照嘅时候比较放宽啲啊个时间，譬如话佢而家讲紧每即系可能系五年期。咁如果服務得好，可以續期啦。咁如果政府能夠即係更加俾多啲優勢我哋咧，我覺得好似而家放車種同埋將個車本身嘅自定顏色啊，更加市場化咧，更具即係嗰個即係吸引力。咁我覺得行業係好大機遇。 嗯，头先你话即系车队，如果日后用个车的士组成车队，又申请个牌啦。咁头先都提到一啲硬件嘅要求，譬如话轮椅上落啦，有一定数量嘅呢啲的士提供到呢样嘢啦。无线上网啦，啲预约应用程式啦等等。其实种种要呢一啲嘅改装或者加落去嘅服务都涉及钱噶嘛，要组成车队，呢啲成本会唔会令到业界又有一啲嘅却步喺度咧？又 当然我哋有担心嘅，但我觉得就话其实咧。即使而家業界咧，其實本身因為受到即係整體譬如鐵路嘅網啊，或者其他頭先講咗啦啲網約白牌車啊，甚至乎即係其他嘅衝擊底下咧，就如果能夠將成個行業咧就管理好佢，就另外將佢本身咧就話由管理司機開始，就一路做好個行業咧，令到到時咧我哋可能有唔同嘅優質車隊啊會產生咧。俾多啲乘客有啲多啲咁嘅信心咧，咁佢哋可以選搭呢啲車嘅時候咧，咁慢慢市場上咧就會形成一種咧，即係新嘅形象。咁的士方面都唔會好似而家咁，即係鬆鬆散散由七千幾個車主擁有。咁如果逐個去大家整合成為一家有限公司嚇、啊，或者向政府申請嘅車隊嘅時候咧，咁行業就開始慢慢規範起上嚟咧。咁我覺得對管理好司機嗰個服務質素啊，管理好啲司機個嗰個駕駛嘅態度啊，加上車種方面嘅改革咧，咁慢慢會形成一個咧，即係嗰個新嘅即係路向咧。咁大家從呢方面做，我覺得係一定係未來嘅發展嚟嘅，呢個都係。 你估計幾多車主或者的士會一齊組隊成為一個車隊咧？ 我諗要睇政府個門檻啦，因為政府講緊，如果市區的士咧，可能係300部起標啦，咁啊新界就調翻轉頭100部啦。咁我覺得政府應該好似即係將個門檻咧，開頭應該係唔好太過即係 冇太過高啊，甚至乎咧應該好似仿效而家專線小巴咁咧。咁呢架車裏邊可能佔比比較大嗰個人士咧，就去照即係去號召業界咧唔同嘅車主咧，去成立一間公司裏邊可能有幾百台車。當然申請嘅人咧，佢本身係佔個比重會大啲啦。咁如果出邊個體户慢慢係整合上嚟咧，咁換句説話講，就大家都有個方向可以整合啊嘛，就唔係好似話。有啲人諗法就話：喂，我三百部車先做得，我自己一個人去做。我覺得呢個方向應該就比個門檻要放低少少，讓多啲人嚟參與咯。咁我覺得開頭嚟講點都有，我諗都有四至五間會做，我相信都。 嗯。而家呢個車隊嘅建議咧，就話車隊的士嘅收費都係同普通嘅的士一樣嘅，咁但係就話車隊嘅的士又可以收一個預約費嘅。你覺得有冇需要喺個收費上面再即明顯啲劃分咧？ 我覺得需要嘅，點解咧？阿蕭又問，而家因為的士本身你呢個投放資源落去咧，因為佢裏面寫住咧就話你嘅車大概車齡係譬如三年啦咁，但你知道譬如你再投放嘅大車可能係頭先講六座位七人車咁計啦，咁可能我哋買架車翻嚟，因為頭先講咗啦，我哋唔好用柴油車，咁正正就可能用啲所謂運能啊，甚至乎較貴較大型嘅車輛嘅時候咧，個費用比較高昂。咁如果你本身要投放落去嘅時候，個成本都比較高。如果你做嘅年期太短咧，譬如好簡單，你做落去可能四五年就完成咧。咁當然我哋當然鼓勵就話，如果佢做得好，政府一定係要俾佢一定可以延續去做。譬如話做多兩張合約係，譬如五年加五年咁計啦嚇。咁大家投放嘅資金方面就比較可以穩妥，同埋啲人願意去投放咯。就譬如我覺得呢方面，我應該同業界去探到好少少咧，就係喺嗰個即係嗰個年期，甚至乎話。个门槛方面，大家应该要好地倾倾，就唔好吓窒咗啲人咧去进入呢个市场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情况，会令到佢个吓窒咗咯，明唔明啊？ 嗯，你觉得整体呢一啲的士车都系收费，普通的士要争几远咧？又唔会令到啲市民？ 因为佢讲咗咧，因为佢都系同一般嘅车，即系话而家落期平时嗰廿四蚊咁计都系一样。但系咧，如果预约或者包车咧，就可能有一定嘅费用，譬如话喺繁忙时间，甚至佢预约底下咧。咁可能會收一定嘅費用，可能而家講緊係$80啊、$60啊，加落去，其實我都合理，因為架車本身，我相信一定買新車㗎啦。如果你七人車嚟講就係嘛。 嗱，吳君成，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因為時間差唔多啦，九點半鐘再打俾你 okay, 好嘛？之後 okay, 好，唔該曬吳君成。啱啱傾過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君成，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2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话：每日新增个案可能有啲反复，但相信疫情正在下降。估计呢一波疫情大概喺今个月尾完结。政府要求市民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一连三日每日做一次快速抗原测试。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一定作用。如果可以找到一些较高传染性的患者，当局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时候，不会令疫情死灰复燃。他说市民其中一个不想进行快速测试，或者测试结果阳性之后不想呈报的原因，是不想被安排入社区隔离设施。所以政府清楚交代会较好，包括市民呈报阳性结果之后，是否可以选择去不去社区隔离设施，以及安排入社区隔离设施的条件。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说，相信仍然有很多市民，尤其是长者，未懂得怎样做快速测试。在之前疫情高峰的时候，社协收到很多求助，有市民说怀疑自己受到感染，但不懂得怎样进行快速测试，有些长者甚至自行快速测试导致流鼻血。连伟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期当局已经有较多资讯教导市民怎样进行快速测试，但现在困难的地方是，如果市民快速测试结果阳性，未必懂得向当局的平台申报。政府向全港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连伟桥认为有些劏房单位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新手爸爸妈妈， 这个节目无论是你想生小朋友、准备要生小朋友，或者是生了小朋友，应该都是很啱大家听的。 都有很多不同专业人士给很多不同的分享，我们等大家看多些不同的东西，吸收多些怀孕方面的知识。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4月6日新增3254宗确诊，包括16宗输入个案，再多87名患者死亡。 林郑月娥代表特区政府向新冠疫情离世者表示深切哀悼。 内地专家早向本港业界介绍中医药抗疫临床应用方案。 联合国称俄乌战争至少有1430名平民被杀。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运输署有些建议，希望可以改善的士质素，包括就建议在的士业是推这个车队营运的模式，另外都说建议透过修例增加的士最高乘客的座位数目，看看可不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力的。电话旁边继续跟吴坤成谈谈，吴坤成是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来的。早晨。早晨吴坤成。 最好的萧乐文，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刚才呢除了讲到话一啲如果做车队一啲硬件软件等等之外咧，其实建议入边咧都仲有话系咪的士司机有记分制，就按严重性咧分三级啦。暂时就见到就话，譬如揽收车资拒载嗰啲会记10分，兜路啊、掉泥掹嗰啲啊记5分，咁啊拒发收据等等咧就系记3分。咁如果两年内记够15分咧，就要停牌3个月嘅咁。点睇呢一个嘅记分制嘅做法咧？又 其实呢度咧，呢、這个叫双倍记分制咧。咁其实我哋觉得就不嬲同政府讲，我哋都系即系我哋好有保留嘅，甚至我哋建议咧，就好似有啲所谓即系我哋而家喺即系譬如喺呢个酒店门口啊，甚至乎喺缆车站啊嗰啲，直情攞架车去即系劏下，甚至乎啊去做嗰、那个。即係濫收車資呢啲咧，我覺得呢啲嚴重罪行咧，你去加重罰則冇問題。但係而家我哋所講，可能都係講三四種啦、比較嚴重嘅罪行，譬如話佢頭先所講啦，即係去劏標，將個標去改變咗佢去收費啊，嚟呃個乘客啦，甚至乎好嚴重嘅拒載之外咧，其他我覺得應該就唔需要話加到咁重罰則。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司機都有啲交通條例扣滿15分去停牌嘅。咁如果你將個嚴重性好似分到咁仔細，又分10分啊、5分啊、3分、11條條例呢，我覺得比較過多啦，係咪？咁我覺得呢個造成司機其實都有一定的壓力嘅。同埋你知道而家罰則方面，就算司機都會將個罰款方面呢，由罰10,000元6個月加到去25,000元12個月。我覺得呢方面應該同政府傾下呢，就 因為始終雙倍罰則的時候呢，司機本身扣滿了一定的分數，就算他在交通條例裏面未扣滿15分呢，如果的士條例裏面扣滿了之後呢，雖然可以上課程，但我相信呢很多灰色地帶，例如有些我們經常說呢，他的字眼就比較麻煩，就我們覺得是很容易去曲解，就說譬如拒絕或疏忽接受租用及拒絕忽略駕駛人士接受成日去到指定地方，這字眼呢很抽象，所以很容易令到司機跌入了這個所謂這個違規的陷阱。我想這方面我要跟政府談一談，是應該怎麼釐清好一點，是吧？ 好啊，另外想問下咧，泰加保險嗰度個即係嗰個事件嘅發展，因為早前咧就係保監局獲得保監局委任啦，就係、是、接管咗泰加保險嘅所有事務同埋資產嘅德勤咧，就話了解嘅即係泰加嘅經營同埋財務狀況，咁就為咗保障客户利益咧，泰加未能夠為今年5月到期嘅的士保險咧係安排續保嘅。以你所知，而家一啲因為車保因為泰加保險嘅影響而受影響嘅的士有幾多？而家個事件發展又點樣咧？ 这个非常之令到市场真是苦不堪言的，真是。因为现在同一个行业里面的士的保费都直情有两个世界。因为一般是非泰加的续保或者以前泰加而家续保的单呢，其实不嬲的价钱可能都是两万零三万一份三保啦。咁就因为泰加保险佢由二月、三月、四月而家直至到五月呢，咁佢保单即係保监都讲咗，同埋佢接管人都讲咗，就话会分流俾四家公司去续。咁因為呢啲保單而家去到五月啦，都話咗唔做咧。咁呢啲車主每其實每個月都有成一千份單接近啦，因為泰加聲稱佢嘅單咧接市就超過一半，有萬一份單。咁每個月相繼都有保單到期，呢啲車主咧苦不堪言，而家就話其他七間公司係佢唔會做呢啲泰加嘅續保單，只係俾保金分流去其中四間，但四間有兩間亦都話爆咗額唔做啦。咁一間亦都天價啦，剩翻一間咧，其實個費用而家我同你各位聽眾同埋主持講咧，可能兩萬零蚊嘅單，而家已經去到三萬幾。調翻轉頭講，佢一般啲單咧，除咗嗰個單貴咗一倍之外咧，四萬幾蚊啦，而佢個第三者自付額度咧，由萬零蚊加到而家大概最低起都要三萬至到四萬五蚊。即係其實我哋冇得選擇底下咧，好多車主唯有強忍咯。點解咧？因為除了泰加的單續保到期，其他的單其實都很正常的價錢，兩萬零元。但是唯獨是泰加的單分流了之後，他現在指定公司呢，那個價格是任他去宰割的，任他開價的。因為其他公司不會做嘛。所以我覺得保監不可以只是告訴人說保單是有人承保，是應該要監管或者控制到那個價錢是不是市場價裡面那麼驚人任他保險公司宰割呢。所以我覺得呢方面政府咧，尤其是保監要介入咯，係嘛？ 好啊，唔該曬吳君成，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講到有關於一啲的士保險嘅情況，會唔會你都的士司機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嘅咁，又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阿林文， 你好，你好，請講。 我姓林，我係一個視障人士嚟嘅。 係。 咁其實咧就其實我就發覺而家政府所做緊嘅派發呢啲嘅檢測包咧，第一對啲老人家係唔方便啦，第二對啲視障人士都極不方便嘅，因為而家勞福局佢冇並冇派即係安排一啲嘅佢哋嘅職員啦、少婦公務員咧幫啲視障人士做檢測，因為好多視障人士咧係未必懂得點樣用呢啲快測檢視包。尤其是獨居的視障人士，咁就算啲健視嘅人士朋友咧，佢都覺得佢哋都未必能夠百分百掌握到點用嘅。所以好似我自己為例，我係一個獨居者，咁你派到嘢俾我嘅話咧，我又未必揾到朋友幫我做到。咁我就擺喺度，即係其實變相咧係浪費咗呢啲嘅物資嘅。我諗唔止淨係我有咁嘅情況。第二固然嗰度勞福局係失職啦，咁其實。勞福局下面的政策對於一些社福機構呢現在全部停曬一些嘅一般嘅上門嘅服務，佢甚至乎啲 centre 佢都唔接受會員去要求協助，因為佢哋覺得因為社署而家話咗佢停曬服務啦嘛，咁所以好多呢啲社福團體呢喺呢啲安排上呢就停曬嘅，至於其他安排上係咪仍然係運作緊呢，我就冇辦法知道啦。咁所以我就覺得而家政府所做緊呢啲嘅措施咧， 是真的帮不到手，所以现在是浪费紧某程度上的公帑的。之前很多老人家都说他们即系唔肯做，第一唔肯做啦，第二就冇能力做， 嗯， 第三就冇人帮手。 O、okay, K， 就你哋都系类似咁嘅情况。O、okay、K， 我仲想讲， 嗯， 甚至乎我曾经打电话财政司长热线咧，反映得到啲社福机构嘅情况咧，我系俾某啲嘅社福机构咧系要求我收翻回喺财政预算案嗰个司长答问大会度嘅发言嘅。啲係一個社福機構，用一啲好粗暴嘅手段，要求我向佢嘅執行委員會咧，係收回呢啲嘅言論，甚至是嚴格啲，可能佢有權，有可能係會將我逐出會嘅。 OK， 總之阿梁生頭先就講到一啲社福機構而家疫情下嗰個嘅運作啦，同埋即係講到一啲視障人士，作為視障人士咧，要做一個快速檢查啦，都同長者一樣，都係面對唔同嘅一啲嘅難度喺度嘅，亦都擔心會浪費一啲物資嘅咁。再蕭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主持。 你好。蕭女士，你可能你要熄一熄個收音機喎，個回音有少少大。 系，而家好冇 吓，而家可以 咁嘅。我代系啦，即系嗱，我代我朋友讲嘅，佢本身就有监督咁翻工嘅，佢八点以后先放工，翻到屋企成九点几十点啦。即系，但系嗰封信啊，其实信唔系卡嚟嘅，就摆咗响佢门口。咁本佢就见到要九号先攞到个包，可能吓。而家佢又唔知响边嗰个中心去攞，又因为佢唔系好识上网嘅，即系佢个年纪都大。咁佢要九号或者十号个监表，佢先得闲。即是办公时间咁去，咁变咗咪配合唔到政府，佢话哇我要八号开始咯，咁佢自己又本身冇存货喺嗰度嘅，咁吓，另外就 系 话如果 独居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佢喺边个中心攞又唔知道，因为佢真系唔系好识上网嘅，乌上上嘅人嚟嘅，咁但系佢就问啦，就系话如果喺家居里边验到阳性嘅话，咁佢冇病征，咁嘅时候真系使唔使食药啊？咁同埋系咪咁样自我喺度隔离几日咧？即系冇病 要报新平台咯，应该要首先 系啊报咗。咁但系问题系咪唔使食药咧？即系佢又会派话包里边有啲咩锦囊，系咪咩嗰啲咩 中成药啦有 噶嘛？咁但系嗰啲系话有问题先食噶嘛？咁佢完全冇病征就系整到嘅时候，咁应该点样处理咧？即系都几大问题咯，对于一个。人佢系啦，独居啊，又系翻工时间系咁夜啊，咁又攞唔到包，咁应该点样处理呢 o、okay, k 好啊，唔该晒，萧女士都提出到啦，呢个防疫服务包，有啲人可能翻工咧，未必个义工或者一啲人系直接系派到佢去个门口嗰度，咁究竟攞嘅时间系点样咧，或者？因應我翻工嗰個時間點樣配合咧？蕭女士嘅睇法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之前都講過就係文憑試四月廿二號如期開考，咁亦都係首次係俾一啲嘅確診嘅考生咧都可以有一個考試嘅方式去處理嘅，就係、是、喺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嗰度應試。咁而家咧都見到考評局都話啦，話希望傾向有一啲有抗體嘅新冠康復者咧擔任一啲嘅。特別市場監考員，但當然就話唔係淨係限呢類人啦。咁整體嘅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銀發力量計劃召集人賴炳華，早晨。 早晨啊，羅文興。 早晨，賴炳華，你都係一個教育界人士啦，亦都係一位退休嘅中學校長啦。點睇今次呢個做法？ 我諗係要讚賞呢個教育局同埋考評局嘅，因為其實呢個決定都好唔容易啦。因為社會人士都好擔心，但邊啲人去監考呢咁樣。但我覺得就佢哋呢次決定係對學生係好嘅，因為學生喺情緒上咧、感情上都係緊張。如果冇得考試，你用計分方法俾佢 grade 我咧，佢哋都擔心唔能夠完全反映佢嗰個嘅能力啦，亦都驚佢影響嗰個學習。雖然我個人認為咧，影響其實就唔係咁大嘅。所以考評局同埋考呢一個教育局願意行出呢一步咧，我作為教界人士都係讚賞嘅。 今次我見到你哋係咪都有一個嘅計劃，係希望更加多一啲退休嘅教師或者校長係可以即係做一個嘅監考喺呢個特別考場嗰度。你接觸到多唔多嘅老師或者教育界人士肯做咧？ 其實早兩日媒體同我哋傾過呢個問題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朋友主動聯絡我哋。咁當然都有部分嘅朋友佢自己願意，家人就擔心就唔想佢去啦。但其實我睇到咧，其實喺咁短時間裏面咧，即係就算我一個咁嘅一個咁少嘅團體，都有十個八個咁嘅人願意咧去做呢樣嘢咧。其實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唔需要擔心呢樣嘢。 其實是有的。同埋佢嗰個監考人員咧，佢就唔一定係教界嘅朋友噶嘛。其實只要你係一啲可能誒一啲退休銀行界人士啦，退休嘅公務員，好似你咁，都可以一齊去做呢個監考嘅工作。咁其實係可以應該幫到考評局一啲手，我覺得。 嗯，你自己覺得邊一類人去呢個特別考場，因為都涉及到一啲確診者啦，呢啲監考員有啲乜嘢嘅條件咧比較適合咧？係咪都係可能真係新冠嘅康復者啊，或者打針打到某一個嘅？針數的人才是合資格會合適一點，是不是 好像我這樣打曬三針最穩陣，如果沒有打曬三針就真的不要冒險了，因為它會影響到家人和朋友嘛，是不是？如果確診它有這個抗體，我覺得都要小心一點，因為我都最近都接觸到一些朋友個案，它確診過之後原來它康復過程當中，雖然它檢測是陰性，但它的身體健康都仍出現問題，所以如果能夠讓呢班人去參加呢個監考工作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咧個 CHP 咧衞生防護中心同政府都可以幫呢班人咧做啲簡單嘅 medical checkup 咯。第二咧，我建議係用一個閉環管理。佢唔好意思話，譬如揀咗我去幫手，我願意幫手就，因為主要嚟講係監三科最重要，就是、中文、英文、數學嘅啫。咁呢三科裏面，譬如嗰幾位嗰班嘅朋友咧，監考員咧，佢入咗嗰個閉環管理裏面咧，佢就住三四日喺嗰度。點解係咁做咧？因為佢如果出嚟嘅時候，交通嘅來來往往啦，同埋佢可能都出街食下嘢咧，其實會增加個風險喺度。呢個就未必好理想啦，個人睇法就。 嗯，即係你建議所謂閉環管咧，喺埋個竹篙灣嗰個特別考場度有啲房俾啲嘅監考員啦。 係啊，其實可以完全可以。你問我。你俾機會我願意服務啊！甚至我哋以前都做開學校管理嘅，譬如最整個監考嘅流程，我哋都熟悉噶。咁譬如特別係考評局，會唔會有渠道俾我哋呢班民間嘅朋友，甚至老人家去幫我哋一把咧？咁樣其實我幫佢一把係好事嚟嘅。點解咧？其實香港社會好多人都好似我哋呢堆人咁樣，願意為社會做啲嘢嘅。 但實際會不會又佔用了那裡的房呢？因為之前都講話啊，有可能因為他有確診啦，又有啲密切接觸者的考生都會係可以選擇入去特別考場，有機會會滿噶嘛。監考完再放埋落去，又會不會又再佔多了入邊啲房咧？定係揾到個另一個地方做一個閉環管理好啲咧？如果你咁講， 邊樣嘢都得，我覺得我冇咁嘅數字，我評論唔到。如果真係正如阿樂文卿你所講，佢竹篙灣已經係預多啲空間出嚟。just in case 咧，俾嗰啲嘅有需要嘅考生去住。咁其實最近嘅青衣嗰個嘅最近有個新嘅型啦，咁我哋都可以嘅。甚至佢話喺附近一啲嘅酒店房，俾一啲咁樣嘅監考員去住，任何可行嘅方法都可以。但我建議都用閉環嘅原因，頭先你講咗，咁係會對考生同埋監考員咧係最好嘅安排咯。 但我嘗試想下，會不會對於一些監考員來說，因為各種的家庭原因，閉環管理反而令到可能照顧不到家裡，吸引力反而會低了呢？ 不會的，剛才我講過，對我的銀髮力量，我們都是五六十歲的人，是不是？仔女都大的了，第一。第二，你有比較選擇他嘛，比如像我這樣，你問我，你中英數都幫到手嘛，我就去了三四天，是不是？五六天。但有些，不是，我只是中文科幫手，有些只是英文科幫手，有些數學科幫手，是兩天而已。咁有咁嘅彈性喺度嘛？我哋可以有啲多啲彈性喺度處理嘅時候咧，呢、這個憂慮咧，我諗又唔係太大。我相信當有朋友佢願意做啲咩義工咧，佢或者去幫忙咧，佢就唔好介意嗰一兩日嘅情況嘅。你只可以俾佢一減。而第二呢堆人好似我哋啲咁嘅退休人士，其實我哋根本唔介意俾唔俾酬勞我哋，我只係想幫呢啲年輕人，讓佢知道。我哋有一班社會嘅朋友都支持佢哋，關心佢哋，讓佢哋成長，讓佢哋過咗呢個嘅考試，都讓佢啲家人知道咧，佢哋唔孤單。其實我哋都明白，其實而家折騰擔心嘅唔係淨係呢班考文憑試嘅細路仔咯，其實佢哋嘅爸爸媽媽都憂慮過，相信。 嗯 ，OK， 好啊，唔該曬賴炳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啲先。 多謝羅文卿嚇，好多謝你，好，拜拜。 赖炳华咧系一位退休中学校长啦，亦都系银发力量计划嘅召集人。咁佢哋就话知道有今次呢个嘅竹篙湾嘅特别考场啦，俾一啲确诊同埋密切接触者嘅一啲文凭试考生啦。咁佢哋咧作为一啲退休嘅教师校长咧，都话睇下可以系即系呼吁咧，更加多呢一啲退休教师校长咧都可以系 認真去到竹篙灣嗰度應下，睇可以幫手噶。呢個就係賴炳華嘅睇法嚟噶。咁啊，睇下日後呢一個嘅方法可唔可以都舒緩到，或者講到一啲嘅監考員人手個需求嗰個情況啦。而家又講下咧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咧係23度，相對濕度咧係71%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聽下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你在意人哋嘅眼光吗？如果喺办公室远远睇见几个同事喺度窃窃私语，会唔会估佢哋喺度取笑紧自己呢？喺会议里边，主管面无表情，眉头纠结，会唔会怀疑自己边度做错嘢呢？这一本《可是我就是会在意》的作者精神科医师和田秀树称这些不由自主在意他人目光的人，归根究底就是自我意识过剩在这里作祟了。 作者认为很多时候别人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在乎你所在意的事情，是内心的情绪陷阱，诱导你从想象的他人角度检视自己，并指出如果继续让这种坏习惯滋生，除了令人没办法自在和重要的人相处，耗费无谓的社交能量，养成玻璃心，最终甚至会害你惯性忽视自己真正的感受和想法。 要破除这种陋习，作者选取了几种情绪陷阱逐一拆解。 如果讲到有一种讨厌叫做你以为被讨厌，他开宗明义地讲到人真正讨厌的对象是直接而且确实又做出惹人厌恶之事的人，并安慰读者只要不公然批评或者私下重伤他人，就不太会招致被讨厌了。至于人一味往坏处看的负面想法，原来同抑郁症三大妄想有关，就是疾病妄想、罪孽妄想和贫困妄想。疾病妄想是指明明没有病，他一直妄想自己得到不治之症。罪孽妄想就是觉得好像我这样的人只是社会的重担。至于贫困妄想，指的是一种自以为没有钱越来越贫穷的臆想。 读这本书的当下，感觉好像碰到一位战友，他好像漫不经心地跟你聊天，却又不知道为什么揭穿了我们心灵的底牌，让读者可以抛开众人的眼光，重拾率性而活的潇洒。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可是我就是会在意》，作者和田秀树，由方言文化出版。